舍不得丢弃，为你。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带着他离去。 属于你，如问我怎？

似让生命中的爱，温馨的伤心的都不可记载，你不要等我不会回来，我已渐渐地天真不在，如何迷恋精彩，如何遗失所爱，无恨像半点尘埃，但混乱的思海却叫往昔一再历历在目，喜与哀如浮藏于深海，流离遗失所爱，凌晨静悄的离开，别在梦中苏醒，落力地装感慨，事后未认真悔改，别在日出苏醒，悼念自欺的爱，热泪在目光盛载，如浮沉于深海，流离遗失所爱，悄的离开，别在梦中苏醒，落力地装感慨，事后未认真悔改，别在日出苏醒，悼念自欺的爱，热泪在目光盛 幸福。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我是主打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九六九。大家好，我是罗中旭。 和他的爱情。